la frase che m'ha fatto palpitare. Vorrei baciare. 你听他的吐字发音，你会觉得这是浅吟清唱吗？甚至你觉得这会不会是跨界方式来演唱呢？甚至会觉得他比帕罗蒂、多明戈·卡雷拉斯还要年轻。其实正相反，他就是马里奥·兰达。还记得有一次帕罗蒂在采访中说道，他小时候常去看马里奥·兰达的电影，回家以后就在镜子面前模仿他，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在一部电影当中扮演马里奥·兰达。 E lo ritiro al solito cantor. Vorrei baciar i tuoi capelli neri, le labbra tue e gli occhi tuoi severi. Stringimi a te. 马里奥·兰达，美国著名歌唱家，二十世纪十大男高音之一。马里奥·兰达是世界歌唱艺术史上的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。他并非正统的学院派歌唱家，但他能够在经典的歌剧演出中展现出独具魅力的风采。而这点呢，让我想到，在今天我们听到许多跨界歌者，他们也可以唱一些歌剧咏叹调。但那只是音乐会当中的几首咏叹调而已，而有的跨界歌者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而是嗓子受损，这种事情也常有发生。而马里奥·兰达，他真的是一个传奇，从他的出生到去世，他生长的那个时代，处处是传奇。因此，过去这些音乐家们，才留给了人们唏嘘感叹的故事吧。下面我们来欣赏马里奥·兰达他的一首代表作《Because》。 阿里奥兰扎的真名是阿尔弗莱德·科克茨，祖籍意大利。兰扎1921年1月31号出生在美国，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仍是意大利人的血液。他后来的歌唱天赋与这种血统不无关系。兰扎19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正规的声乐训练，在他21岁时，被学院负责人、著名的指挥家库塞维斯基听到了给兰扎在音乐学院试唱的机会，而学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他的天赋不可限量，这使得兰扎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兰扎在空军短期服役，他为战友们歌唱，获得了空军的卡鲁索的雅号。战后他又师从吉利的老师恩里克·罗萨蒂深造，而罗萨蒂对他说，你的嗓子是天生杰出的，为寻找这样的嗓子，我经历了34年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我们今天听到的许多的咏叹调和意大利歌曲，其实也是兰扎那个时代他所唱红的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马里奥·兰扎所演唱的歌曲《格拉纳达》。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震撼呢？要知道在那个年代，我总是有这样的想象，像小帕罗蒂、小多明哥、像考拉拉斯等很多的歌唱家，那时候都是看着马里奥·兰扎所主演的电影而爱上了歌唱艺术。当你听到动人的演唱的时候，你会被他的音乐打动，

可以让阴阳相隔，永不相见，但是时间几十年前的作品，通过时间的封存，我们又听到了，听到了他鲜活的生命，他的歌唱，他的热情。这里是古典流行，开始的曲子我们听过了三旦男高音所演唱的《黎明》，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马廖兰扎演唱的《黎明》。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，让我们明天再见。 Doesn't have to have a moon in the sky. My romance doesn't need a blue lagoon standing by. No month of May, no twin.Doesn't need a castle rising in Spain, nor a dance to a constantly surprising refrain.